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136章。 你就是木奴娇？莫凡看着他蛮有兴趣的问道。木奴娇只是微微点一下头，并没有表现出任何除了战斗之外别的情绪。此女美归美，明亮如月的眸子却投射出的是一股锐利，一点都不像她自容一样柔和。很明显，这位没几天就被誉为女神的女子不是那么好打交道的。 我们商量个事儿呗。 莫凡和木奴娇保持距离，免得这女人趁自己说话的时候动手。虽然长得这么漂亮的女人不可能做这种事。 嗯， 木奴娇眼睛里边闪过了一丝懵懂，这种时候还有什么好商量的啊？本来木奴娇是绝不可能在这个大赛上出手的，奈何事情被逼到了这种地步，她不可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院系资源被这样剥夺掉。 你已经是我需要挑战的最后一个，只要顺利将你击败了，我将获得一大笔资源。我能够感觉出来你的实力蛮强的。这么说吧，你赢了那也不过是帮你们院系保住了可怜的一点点资源，但假如我赢了，我得到的是所有院系的。 莫凡目光闪耀地说道。木奴娇也属于冰雪聪明类型，听到莫凡这番话，他那双锐利的眸子闪过了一丝想要抑制的笑意，旋即又恢复了原本那副模样道。 所以呢？ 哼，你肯定已经懂了，我们三七分怎么样啊？莫凡笑得如一个久经商场的老狐狸，就差在那儿搓手了。这番话不仅是木奴娇听见了，肖院长和系主任他们还有顾汉老师也都听见了，脸上的那个表情何止是丰富来形容啊。莫凡同学呀、啊、你敢再没节操一点吗？刚才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架势哪儿去了？刚才说要掠夺下全系资源的霸气哪儿去了呢？豪气冲天却一秒变商人。木奴娇站在那儿真是好气又好笑啊，见过不要脸的人就没见过像莫凡这样的，骨气这东西简直被狗给吃了。 你辛辛苦苦站到现在就把胜利果实白白送我三成？ 木奴娇看着莫凡道。 交个朋友呗，你如此的貌若天仙，我作为一个对美好事物有着崇高追求的男人，是不介意把这些身外之物给送出去的。 莫凡坦坦荡荡地说道。 那如果我要七成呢？反正你觉得是身外之物。 木奴娇明眸当中闪过了一丝看穿之意。莫凡嘴角一抽， 他娘的，这个死女人怎么这么不识相？我大人有大量，不爱跟她一女流之辈斗，他还顺着竹竿往上爬了，乖乖的拿下三成下去就是了，还敢跟我要七成，非得逼你莫凡爸爸动粗是不是？哼， 别耍些小聪明了，开始吧。 木奴娇直接暴露了自己的意图，他就是想战。原本斗兽大赛的级别对他这种中阶法师来说太过不去了，他根本没有出手的兴趣，现在莫凡展现出这横扫全系的战斗力，自然也就勾起了木奴娇的战心。其实知道他木奴娇的人从来都用八个字来形容他：天仙之姿，赤战如魔。 妈的，敬酒不吃吃罚酒。 莫凡感觉到木奴娇身上似一飞舞起的暴风元素，顿时骂了一句。要不是这女人修为似乎还在自己之上，莫凡怎么可能跟她商量三七分呢？修为高就很了不起吗？要打那就打得你外焦里嫩。呼呼呼呼，整个斗馆的空气被抽空之后，狂风突然大作，以木奴娇那傲人身姿为中心，高速旋转的气流在青色风之星图的激化下迅速地变成了一个将场地尘埃全都卷起来的暴风庞然大物。这庞然大物从地面的一个旋风到一座耸立到斗馆顶部，高可以达到楼层齐平的程度了，直径更是达到了有两米。 风盘龙卷 从木奴娇的唇边肃然地吐出了这风咒之名。龙之卷， 盘绕着地面扶摇而上，而风本无形无色，但那些被他卷起的沙粒和尘埃却勾描出了其震撼人心的躯干。这风之躯干扭动着，高悬着，整个斗馆结界内尽是刮得升腾的气流，感觉稍稍身形不稳就会被活活给吸扯过去似的，变成了卑微的草芥，任意飘摇，任意撕碎。他娘的，五成，最多五成！狂暴的风盘之中可以听见莫凡的嘶喊的声音，听上去倒是渐行渐远了。木奴娇眼睛里边可没有一丝动摇啊，继续操控着已经成型的风盘龙卷，朝着莫凡和他幽狼兽的方向席卷而去。黄尘漫漫，风暴呼啸，斗馆结界之内，人们已经不能完全看得清所有了。似乎掌控着暴虐风之力的木奴娇已经掌控了一切。风盘龙卷那主躯体或许才直径两米，可是像普通人站在其十米范围之内，多半是要被扯飞进去的。而如果是到了五米范围之内，恐怕一辆汽车的吨位都会轻松地被卷到空中的。莫凡相当不爽了，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个木奴娇相当强，果然在自己雷系星图才刚刚描画三分之二的时候，这个女人就已经完成了中阶的魔法，施法速度没别人快，要是再这么吟唱下去，先死那个人肯定是自己啊。莫凡不得不放弃了星图的衔接，朝着幽狼兽吹了个口哨。幽狼兽深得莫凡心意，迈开那蹄爪子就朝莫凡这边狂奔着。莫凡在幽狼兽从自己面前跑过之时，双手在其长长的蓝色毛发上一抓，身手敏捷地跳到了幽狼兽的背脊上。快跑，往远离龙卷的中心跑，莫凡对幽狼兽喊道。幽狼兽拔腿就跑，后面烟尘滚滚，再慢一点点估计就进入到风盘龙卷的十米吸扯地带了，那样速度会大幅度降低的。幽狼兽载着莫凡狂奔，值得庆幸的是这铁龙结界场地足够大，但愿能够甩开这暴躁的风之暴兽。没路跑了，从中央场地一直跑到尽头的铁龙结界，莫凡暗叫不好，回头看一眼那道气势仍旧没有消退多少的风盘龙卷，莫凡很想朝着木奴娇喊一句你妻，奈何现在喊着他也听不见呢。呜的一声，幽狼兽朝着莫凡低吼了一声，示意莫凡躲在结界的最角落处。莫凡还来不及回应，幽狼兽已经转了一个方向，那双绿色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已经越来越近的风盘龙卷。幽狼兽扬起头颅，朝着袭来的风盘龙卷连续吐出了三道飞沙走石，这飞沙走石一样是借助了风息，幽狼兽想要利用自己的风之吐息将那龙卷之风给打散，然而飞沙走石终究难以和一个中阶风系魔法抗衡，就像一个个幼儿园的小朋友使尽力气撞在了一个成年壮汉的身上，根本起不到真正的作用。嗷的一声，幽狼兽似乎意识到这没什么卵用了，却是傲然地发出了一声长啸。还不等莫凡做出指挥，这幽狼兽猛地冲刺了出去，竟然是以自己的身躯和那中阶风系魔法抗衡。幽狼兽，莫凡看得都呆住了，幽狼兽是想用自己来撞惨这风盘龙卷吗？莫凡清楚地记得当初和幽狼兽同一实力的那只狂暴独眼魔狼也未必能够承受下一个中阶魔法，现在幽狼兽这样直接撞上去，摔下来的话就算不死骨头也得全部断裂呀。黄沙飞舞之中，幽狼兽的身影越来越快，也越来越模糊，最后莫凡可以明显看到幽狼兽朝着风盘龙卷的最中心位置撞去，这一撞导致的结果显然是幽狼兽被生生地抛到了空中，越飞越高。庆幸的是幽狼兽这用自己速度去撞击中阶风系魔法也确实有效，风盘龙卷终于不再向前移动了，风力也在随着将幽狼兽抛到空中后明显在减弱。这场风之席卷的后方，木奴娇一眼就看到了那只在狂风中飘摇的幽狼兽。随着整个风盘之力要就此散去的时候，这只召唤兽一下子从30多米的空中狠狠地跌落了下来。已经在旋风之中被卷得头晕目眩的幽狼兽根本无法在坠落的时候保持平衡， 甚至很可能会直接头部着地，这种着地的方式相当致命啊。 我是赢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137章。 起！ 木奴娇手掌一扬，就在幽狼兽要重重砸落在地上的时候，竟然操纵一卷残风之力，将他们化为了一团小的旋风，稍稍缓解了幽狼兽坠地的重势。幽狼兽摔在地上，仍旧是撞得骨骼断裂，想要爬起来是相当困难了。风盘龙卷来得快，散去的也快。那结界尽头处，莫凡看到幽狼兽并没有危急的性命，稍稍松了一口气。 多谢手下留情，不过我也不会就此认输的。 莫凡目光如剑，注视着相距甚远的木奴娇。从一开始莫凡就感觉这女人很危险，显然自己的直觉并没有错。幽狼兽拼尽最后的力气帮自己化解了对手这中阶级别的进攻，那么自己也不能辜负这头狼的一片忠心。 那就拿出你的真本事吧。 木奴娇说道。莫凡迅速地将已经受到重伤的幽狼兽给收回到了次元空间之中。幽狼兽已经为自己战斗了够久了，这个女人自然是由自己亲自来解决。木奴娇这个女人也是一点都不含糊，释放完了一次风盘龙卷之后，她的星图再一次衔接了，可以从她周身迅速出现的那一道一道的星轨就能判断得出来。 你休想！ 木凡怎么可能再让她释放出中阶魔法呢？手掌迅速高举，一道紫色的星轨可以说是在刹那间完成，紫色的雷电印记迅速地出现在了莫凡的头顶。随着莫凡手掌紧紧一握，这些雷电印记掠过了这片刚刚被风之龙卷洗礼过的战斗场地，朝着正在描画星图的木奴娇飞了过去。木奴娇看到雷印打来，自然不敢再站在原地了，原本正要完成的星轨也因为雷印的袭来而突然中断了。星字的相连是需要魔法师精神相当集中的，一旦在把控的过程中受到一丝丝干扰，就会前功尽弃。木奴娇倒是很意外，自己的对手并没有直接和自己进行中阶魔法的对抗，反倒是用这初阶的雷印来打断自己的中阶魔法释放，倒也有几分效果。距离甚远的关系，木奴娇根本不需要使用任何移动技能便可以躲开从远处袭来的这些雷印。就在木奴娇躲避雷印袭击的时候，另一边莫凡周围同样出现了一道道交错的星轨，这些星轨迅速地勾勒成了一幅雷系星图，他们将整片星云之中的能量一下子抽了出来，全部注入到了莫凡的身体之中。头发倒立，狂电闪耀，莫凡高喊了一声，那食指斜指着高空，操纵着从星云中涌出来的雷霆之力化作雷云，闪作霹雳，雷系中阶魔法酝酿而成。可以看到木奴娇的上空确实出现了雷电之云，哗的一下，一声尖锐的声响，雷云一片的啄木，紫色耀眼的粗壮闪电一跃而出，狂放不羁地撕开了下方的空间，并且狠狠地朝着木奴娇所在的位置劈去。这霹雳与风盘龙卷的方式截然不同，风盘龙卷先抽空了空气，紧接着形成了龙盘之旋风，随后弥漫而来。霹雳则直截了当，从天而降，干净利落。它的破坏力虽然达不到风盘龙卷的极大范围的横扫，却一击命中当场毙命，威力极大。霹雳的强大真正的刹那间将火舞轰得灰飞烟灭，一丝余地都没有。这也是顾汉老师为什么会在白藏峰有楷模具的时候仍旧出手了。事实上中阶雷系魔法霹雳的威力太过霸道了，就算有楷模具，那也很可能被轰得五脏六腑的劲爆。 白藏风有那个自信的抵挡，顾汉却没有理由要因此而失职。同样的，木奴娇遇到了和白藏风一样的状况，霹雳落下没有及时躲开，非死即伤，有防御模具都还不够，霹雳可以将防御模具给直接轰成粉碎。不过这一次顾汉没有出手，他看到木奴娇的应对措施了，更何况在顾汉看来，木奴娇实在比白藏风那个蠢材强十倍百倍。 风鬼飘影， 木奴娇刚才还在缓缓地挪动着，可是就在雷云笼罩之时，他的步伐一下子变得飞快，他傲人婀娜的身姿在早已经布置好的风之轨迹中灵活地飘行着，那柔柔的衣裳也随着他的急速而飘舞。晴天霹雳，犀利轰落，霸道地将地表轰出了一个焦黑的洞窟。然而木奴娇已经迅速地移动到了10米开外。 假如是在雷系星图完成的时候再释放星轨，必定是无法躲避迅猛的霹雳，不过他早已经有所准备啊。 顾汉暗暗点头，迅猛狂暴，这就是中阶的雷系魔法。木奴娇对中阶雷系魔法明显有一定的了解，早已经在自己周围布置好了风之轨迹，他要做的就是等莫凡完成星图，在那雷云这个非常微妙的前兆出现的一刹那，迅速地转变自己的身位。若是过早的移动，对方可以重新锁定，改变霹雳的轰击位置；若是太慢，风的速度恐怕怪不过闪电。木奴娇选择了一个很恰当的时机，利用一个初阶风轨躲开了莫凡的中阶霹雳。 好厉害的女人，这霹雳都躲得开。 莫凡暗自吃着惊，这次是真的碰到强劲的魔法师了。和往常那些只懂得钻研修为只会打点木桩的女学员不同，这木奴娇很显然是经过无数次实战的，甚至对中阶魔法的了解也相当的深。不是所有人都懂得通过微妙前兆雷云来判断霹雳的落点和落石。 看来你要输了。 使用风轨，木奴娇已经站在莫凡连雷印都够不到的地方，这一次木奴娇是不会让莫凡有释放第二道霹雳的机会。 是吗？你的风盘龙卷从那么远的距离卷过来，我早就躲开了。 莫凡远远地注视着这个女人，风盘龙卷席卷的范围是很大的，可惜这家伙移动起来还是略显笨拙，从场馆的那一头到这一头少说有100多米，足够莫凡做很多反应了。 我有说过我要使用风系魔法吗？ 木奴娇脸上绽放出了一个灿烂的笑容，这笑颜美是美，就是对莫凡来说有一种大难临头的感觉。 昆之林，囚牢。 绿色的星轨呈现出植物一般的藤区状态，它们在木奴娇的玉足之下交织着，迅速地组成了一幅自然之图，象征着蓬勃的万物，就像念出了一段尘封已久的咒语，可以操控自然之力的精灵图腾翩翩起舞。他的玉指轻轻一跳，蕴藏着巨大自然生命的能量，化为了一颗非常不起眼的种子。绿色的光团种子漫不经心一般落在了莫凡那一片看上去并不肥沃的土壤上，可光团种子埋入到地下的那一刻，一切都发生了巨变，地表要被什么东西给冲破了一般。还没等莫凡做出要逃之夭夭的时候，忽然间无数长相奇怪的怪树、怪藤和怪芽砰然窜起，他们挤开了泥土，最可怕的是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生长着，他们有些缠绕在了一起，然后迅速地繁衍出更多的枝条藤根，有些则朝着地表继续扩散，快速地圈出了一大片属于他们这些疯狂生长的植物的领地。前几秒这里还是一片沙砾和碎石，这一会儿就全部被这些植物给霸占了，他们根本就不像是植物，反倒是某种正在入侵、正在霸占、正在捕获什么的巨型怪物。很显然这些植物拥有感应生命的能力，他们感应到了莫凡，更是以莫凡为一个生长圆心，他们肆无忌惮地在那里滋长交缠，莫凡哪怕是拼命地逃跑，他们并不彻底阻拦，反倒是迅速地结成了一片茂密的丛藤，将莫凡堵在那里。 这些繁杂的植物越来越密，越来越茂盛，甚至到了根本看不见外面的程度。它们就像一个囚牢，完完全全由生长起来的怪树、魔藤、妖枝组成的丛林囚牢，密集的让里面的人纵然可以自如地活动身体，却休想离开这座植物牢笼。这就是一个牢笼，拔地而起生长成的牢笼，将包括头顶部位的地方也包裹起来的三只监狱。丛林囚牢此刻就那样突兀地出现在了学员们的面前，他们内心的震撼更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之前风盘龙卷就已经让大家对木奴娇刮目相看了，现在再出一中阶魔法，更是让人们完全不敢相信这是一个大学学府新生所为。 我是叶心夏，你们也跟我一样喜欢莫凡哥哥吗？那就一起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138章。 这恐怕不只是让新生叹为观止，连老生们都要无地自容啊。在这青校区的绝大多数都是没有跨入到中阶领域，更不用说是将两个系一起修炼到中阶，并且到了能够将他们完整释放的地步。中阶原本好好的斗兽大赛，最后竟然演变成了中阶魔法师的战斗。现在很多带着傲气进来的学生们已经开始怀疑自己的人生了。同样是新生，为何对不少人来说遥不可及的中阶魔法在他们手上却是那么信手拈来呢？你会一个中阶魔法就算了，为何连第二修的也修炼到了中阶呢？活着到底还他妈有什么意思啊？ 这个木奴娇 好厉害啊。 高马尾女孩看得都呆住了。 那个莫凡应该说了吧，这昆之林形成的囚牢基本上就没有可能挣脱了呀。 我也说不好。 许昭婷微微摇了摇头。 难道你这位同学还有其他底牌？不可能吧，除非他使用出大杀一方的魔具。 高马尾女孩说道。许昭婷没有应答了，她的眼睛死死地注视着那一片一座囚牢般的丛林。 太震撼了。 是啊，女神发威将那个邪恶魔头给铲除了，差点我们什么资源都没有了。从今天开始她就是我的女神。 那个张少，咱们还是换个女人做压寨夫人吧，就我们狂帮这点人还不够木奴娇一个人打的。 全校新生们在此刻不无顶礼膜拜，不是木奴娇这强势出手的话，大魔头莫凡真就将大家的东西给抢空了。长相相当漂亮的女人，那也可以叫做祸国殃民，但长得漂亮还能够斩妖除恶的女人，就是普度众生、祥云缭绕，走到哪儿都自带仙韵、神范背景音乐的女神呢。木奴娇收回了降妖除魔的芊芊玉手，步伐轻缓地走向了她制造的昆之林囚牢中。她也坚信莫凡不可能有一点点翻身之力了。莫凡的召唤系能力已经使用殆尽，他要是有更强的召唤兽肯定已经召唤出来了，他的雷系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也没有任何使用的可能，无法帮他摆脱昆之林的困境。他已经输了。木奴娇已经步入到了昆之林边缘，昆之林有囚禁的作用，但没有具体的攻击效果，所以木奴娇只要走过去让莫凡认输就行。假若不服，木奴娇不介意送莫凡一个风盘，让他体验一下跳楼机无保护的刺激快感。木奴娇目光穿过了那些丛林的小小缝隙，寻找着被困的莫凡。他刚要开口，猛然间发现昆之林囚牢中竟然根本找不到莫凡的身影。 怎么会？ 木奴娇自信从容的脸颊上露出了惊愕之色。昆之林的囚禁效果是任何位移技能都无法轻松躲开的，因为那些植物会追踪着生命物体生长，所以无论是使用风轨、使用地波，亦或者使用铝模具，这些都逃不过昆之林的囚禁呢。木奴娇正是百分百确定自己赢了才会这样走来的，谁知那密密麻麻的昆之林囚牢里根本找不到莫凡的身影。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的。 你输了。一个沉沉的声音从旁边的丛林里边传过来，木奴娇满眼惊然地往那里望去，隐约间竟然看到莫凡从灌木阴影之下走出来了。他不是从灌木之间走出，而是从阴影走出来的。木奴娇感知再敏锐，又怎么可能想到对方可以影化，可以在黑暗中穿行自如呢？无论风鬼还是地波都无法逃过昆之林的囚牢，然而昆之林的囚禁最无力的正是暗影系的魔法。藤树亭亭如盖，制造出了一大片阴影，这等于给了拥有暗影系能力的法师一片自如活动的区域。无论是密集的藤条还是纵横交错的腰肢，他们都休想捆住影子的移动。 暗影系，你怎么可能会暗影系的技能？ 木奴娇呆立在那里，那双眼睛带着些许冰冷的质问。木奴娇不敢动，也不敢使用任何魔法。莫凡其实离得他很近很近，在莫凡手掌上还有一串串随时可以飞出的雷电狂蟒在扭动着。这种距离下，木奴娇根本无法做任何的闪躲，甚至连魔具都来不及使用。 这你就不需要多问了，总之你输了。 莫凡手掌心上的雷印已经越来越暴躁，随时都会朝着木奴娇飞去。木奴娇眼含羞怒， 暗影系，这是在挑战我的认知吗？这个男子明明之前施展出了召唤系的能力，随后使用了雷系力量，作为中阶魔法师的两系他都已经用尽，为何现在他会施展出第三系的力量来？他是一名高阶魔法师，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可以在这个年龄达到高阶魔法师，审判会的人也做不到。 紧咬着红唇，木奴娇站在那里却无计可施。他也想过自己是否使用魔具来与这家伙继续再较量下去，但是他最后放弃了。魔具释放的速度能不能快过雷印是另说呀，对方始终一件魔具都没有使用，假如自己凭借着世家的底蕴来获得这场战斗的胜利，那还有什么意义呢？紧咬着红唇，那双美目最终放下了所有的执念，带着些许不甘道： 我输了， 我输了。木奴娇此话一出，整个斗馆寂然无声。过了许久，斗馆又跟炸开了一般，彻底乱成了一片。输了，木奴娇竟然输了。他输了的话，就意味着莫凡一个人坐拥全系新生的公共修炼资源。天哪，连他们最后信仰的女神都输给了这个大魔头，输好的邪不压正呢？ 他到底怎么挣脱出昆之林囚牢的？ 他一定作弊了，不可能的。 杀了我们算了，辛辛苦苦考入到这个学校，就是为了比别的学校多出那点资源，现在全没了，全没了。 大家都有些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哭嚎之声响成了一片。木奴娇感受到从四面八方传来的声音，脸颊更是烫如火烧。他也没有想到最后出战的自己竟然输了，他自责自己怎么会如此大意。木奴娇很清楚，在这5000多名新生当中，不是所有人都跟自己一样根本不在意那学校最初提供的公共资源。事实上，在他宿舍里就有指望着这点资源来冲破初阶法师境界的女孩。假如全是好战，他应该站在莫凡的位置上挑战全校。他愿意站出来，也是不希望周围那些普普通通家庭的人的资源全都被莫凡一个人给夺走。除了召唤系都宛如做梦一般的呆滞神情，对全校新生来说那就是噩梦。他们现在都无法去关心莫凡究竟凭借什么能力逃脱出那昆之林囚牢了。 萧院长，这该怎么办呢？ 众系主任在这个时候也傻眼了，虽然他们也没有看清莫凡究竟怎么逃脱出来的，但摆在他们面前这十几年来未发生的状况明显更加棘手啊，没看到现场都混乱了吗？ 要不我们劝莫凡主动放弃了，否则影响太大了呀。 周正华开口说道。一开始他们也都没有预料到会发生这种事情，肖院长说出最后一条规矩的时候，他们其实也就是听听的态度，谁知道莫凡不仅是召唤系中的佼佼者，更掌控着雷系中阶魔法，除此之外，这家伙一定还隐藏着别的能力，否则他一定会被木奴娇给终结的。木奴娇这实力在新生之中都属于逆天的了。 哼，规矩就是规矩。 肖院长冷哼了一声，并没有采纳周正华的意见。现场一片混乱，肖院长皱起眉头来，清清嗓子高喝了一声，这声音就像是巨雷在斗兽场上空轰然炸开一样，所有人耳晕目眩呢，炸响在斗场之中回荡，迫使所有人都不敢再发出嘈杂之声。 好了，今天斗兽大赛到此结束，该学期全系公共资源将归召唤系所有。 肖院长很干净利落地宣布道。 我是赢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139章。 肖院长。 肖院长根本不等别人多说，冷哼了一声道。 事实上，这一学期分配到你们每个人头上的公共资源，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对你们真正的修为构不成绝对的影响。你们无法接受的不是自己的资源没有了这个惩罚，而是无法接受这些好处落在一个系一个人的头上。为何在提出若召唤系没有达到100人资源分配给你们这个建议的时候，没有见你们跳出来说这不公平？就因为召唤系仅仅7人，他们无法像你们现在这样化为一股民众野蛮行径公然反对。忘了我开场对你们说过的了吗？忘了我们的校训培养的是怎样的魔法师了吗？十几年来，我们明珠学府从未出现过这样的情况，这也证明了十几年来我们的明珠学府一成不变，尤其是新生这一块。今天我很高兴，终于有人将这彻底打破了。虽然这离改变世界之能还遥不可及，但这至少是一个很好的兆头。 肖院长一番话就像雷一样灌入到大家的耳中，怒视中带着些许失望。别说是刚入学的新生们了，那些已经在明珠学府待了有一段时间的老生们都低下头，不敢再多说半句。假如一开始大家就抗议说这个规则不公平，那么肖院长会点头撤销的。为什么要等到别人大获全胜，自己利益被剥夺的时候才公然抱团呢？然后反对了起来？假如明珠学府招入的都是这样的学生，那么肖院长宁愿将资源拿去捐给那些没有考入学府却更有志气的法师们，那样这资源才会得到更充分的利用，那些人至少明白资源来之不易。 肖院长，你说的是很有道理，但你是否考虑过，像我们这种出身贫寒，从来就要靠学校的资源来维持修炼的学生，我们是要和那些拥有众多资源，只需要比我们付出三分之一都不到努力就可以考入明珠学府的人竞争，哪怕是一点点的资源，对我们这种人也是很重要的。 就在这个时候，一名脸上带着极深倔强与轻傲的男生站了起来，高声对肖院长说道。肖院长摘下了厚重的眼镜，远远地看了一眼这名学生。面对这个质问，肖院长并不急躁，他开口道， 因为这里是学校， 所以你可以有这样的质问。若是在社会，这问得很幼稚。你觉得莫凡他生来拥有比你们优越的资源，觉得他是世家子弟，比你们更早到达中阶水平是正常的？ 是。 那名青傲的学生说道。 好，本来这件事我还不想提，既然你代表着绝大多数普通家庭的魔法师质问，那么我就告诉你们，现在夺走你们资源的这个令人无比憎恶的学生，他来自博城。 肖院长言辞中带着几分怒意。博城，一年多以前新闻报道上举国默哀的博城，那场灾难到现在还没有被人忘却，据说真实死亡的人数已达10万之多，血色警戒，血流成河。 他的家庭背景很一般，甚至比你们绝大多数人还差，我想再多的东西不用我说了。 肖院长最后叹了一口气。众人一下子沉默了，那名青傲的学生有些不敢置信地看着斗馆中央的莫凡。一个没有背景的人怎么可能在这个年纪修炼成中阶？这怎么可能呢？木奴娇同样很震惊地看着这个打败了自己的人。木奴娇其实已经肯定莫凡是某个大势力的强劲子弟，谁知道竟然是一届的布衣，难怪没有见到他使用任何魔具，这家伙估计根本就没有什么魔具。世家子弟的战斗，魔具使用的有可能比细技能还繁多。木奴娇一直因为对方和自己一样，不打算在这全校中炫富。肖院长，我这枪躺的，您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揭我的老底儿，这不太好吧？我以后怎么泡富家小姐呀？莫凡无奈地对肖院长说道。 哈哈哈哈，一时愤慨，好不容易抓到一个好的范例来骂学生。 肖院长也是有胸襟，直言不讳。莫凡那个无语呀。做隔壁家的孩子，那可是很拉仇恨的。哎呀，算了，今天把全系的资源给抢了之后，全校新生都对我恨之入骨，这点仇恨值就毛毛雨了。莫凡相信能够考入明珠学府的学生素质都是很高的，自己平时去食堂吃饭多带一根银针就得了。大赛彻底结束之后，莫凡就已经爽得不能自已了。虽然说只是公众资源，并不是学校给予学生们的核心资源，可这么庞大的数目叠加起来，那也是嗨到爆，果断一秒变富豪。召唤系剩下六个人已经将莫凡当作神明来看了，他们六个也很识相，只要了原本属于他们自己的那份，莫凡抢夺过来的都归莫凡一个人。别说蒋云明是这个意思，就算蒋云明不是这个意思，莫凡也没有理由跟他们六个平分。自己拼上所有，不惜成为全校公敌才得来的资源，关他们几个毛事啊？肖院长也说了，会把公众资源转换成我修炼的资源，不知道到底能够换成多少。像幽狼兽进阶的资源应该可以弄到吧？莫凡自言自语着。要是幽狼兽能够迈入到战将级，莫凡觉得自己真的可以在同龄层横扫了，甚至超越挑战都可以。战将级生物莫凡是亲眼见过，当初那只三眼魔狼突然从房屋之间出现的时候带给莫凡的震撼到现在都记得。经历了新生大赛这场大风波之后，莫凡发现自己生活明显是有变化的。首先，自己宿舍就剩下了三个人，那两个不怎么和莫凡打交道的舍友好似怕被莫凡惹的仇怨给牵连到似的，已经申请换了宿舍。现在宿舍里就剩下莫凡、张平谷、赵满言了。张平谷是崇拜莫凡崇拜的五体投地，差点变成莫凡的小跟班了。赵满言倒反应很平常，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他最经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 既然你和木奴娇大战过，就应该很清楚那女人到底是 C 还是 D。 莫凡真的是对赵满言无语了，那么紧张的战斗上哪有什么时间细心测量呢？目测有 D 吧。资源发放到自己手上还得经过一些手续，莫凡并不着急， 这段时间继续安心修炼。一个中阶就有四系的男人，其实真的没有过多的精力去关心别的事儿，一门心思都在逐个宠幸过去，哪个晚上没喂饱都不好啊。嘿嘿，时间过得好快，一个多月过去了，新生大赛的事儿也终于被渐渐涌现出的一些新消息给取代了。莫凡偶尔睡前听到张平谷一个人在那里叽叽喳喳的说什么，出现了几个实力相当强的人，据说有一个是入学比较晚，战斗力很可能还在莫凡之上。没办法，莫凡终究是全校公敌，大家知道他强，却不愿意承认他真的全校无敌，很自然会将一些展现出同样阶段实力并且更加有亲和力的人捧为最强，反正没有正面打过。 嘿，你们知道吗？木奴娇做了一件大家把她彻底封为女神的事儿。 一下课，张平谷就把新的消息带回来了。莫凡和赵满言都在宿舍明修，懒得去上课。 听见张平谷的声音，赵满言睁开的眼睛。 怎么说呢？ 赵满庭对木奴娇很有兴趣，只要张平谷说有关他的事情，估计就算是要晋级阶段，他都会马上终止的。 他将新生大赛的责任揽到了他自己身上，并且以穆大世家的名义捐赠出了几乎等同于学校提供的公共资源给全系的学生。 张平谷眉飞色舞地说道。听了这句话，莫凡也睁开了眼睛。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呀？莫凡很诧异，这个女人未免太阔气了吧，本身她输掉的事情问题也不在她身上，她为什么要为全系全校新生的公共资源做补偿呢？ 哼，我是慕白，我不会被莫凡超越的，去听下一集，你们等着瞧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140章。 是啊，连学校都没有想到他会这样做，真不知道该怎么说这个女人，真就是女神赐福啊。 张平谷兴奋地说道。 谋略而已。 赵满言稍稍一思考，很快就明白了其中的原因。 谋略怎么说？莫凡也问道。公共资源数目也相当庞大呀，就算大世家财力雄厚，也不见得是这样挥霍的吧。 每年各大世家都会花费大量的资源用来争夺从名校中走出来的学员，甚至学员还在就读的时候就早早预定了。穆大世家无非是想将这笔资源更早地透支出来，借助木奴娇为大家夺回资源失败的完美借口，来一次性收买全校的新生。我想正常情况下，学校是不会允许大势力这样收买人心的，偏偏校方各系主任不可能让他们的学员一点公共资源都没有，所以采纳了木奴娇这个所谓的自责赔罪的建议。 赵满言笑着说道。 那未免也大出血了吧，就为了一个好名声，而且没有几个魔法师会因为这点小恩小惠放弃往后大势力大资源收买吧。 张平谷说道。 一个快饿死的人，你给他一碗饭，他对你的感恩是到了卖命的程度。一个已经飞黄腾达的人，你给他最爱的金山，他也未必忠诚。或许明珠学府里的新生不是所有人都可以飞黄腾达，但成功的概率是相当大的。用5000碗饭的钱进行全面撒网，远比一座金山效果要好得多。就算最后很多人还是不加入他们穆大世家，可他们名声却相当好，怎么都是值的。 赵满言很轻松地道出了其中的意义。 张平谷不由得吸了吸鼻涕。 说实在的，要不是赵满言一语道破， 张平谷还真的以为木奴娇仅仅是因为自责于是大开粮仓的。 莫凡也看着赵满言，心里小惊讶了一下， 自己的这帅舍友好像挺懂这些谋略之道，若不是经常在大世家里厮混，估计不会这么轻松的看破吧。 那木奴娇心机婊了吧，我可真把她当女神啊。 张平谷说道。 这跟木奴娇自己关系不是很大， 多半是他们世家的人听说了这件事，于是让木奴娇这样做。本身木奴娇是因为输给莫凡导致全系损失资源而自责，假如家族愿意出资补偿，他肯定没有理由反对，两全其美的事情。 赵满言解释道， 那就好，你几句话差点把我心目中的女神给毁了。 莫凡听完之后心里感慨也颇多，看来也不是所有的大家庭和世家都是脑残的去仗势欺人，像真正的名门，他们往往懂得如何去维系他们自己的形象，从中拉拢更多有潜力的魔法师。原本木奴娇代表木家在这样的场合上吃败仗是一件不太好传出去的事情，他们却顺势做出这样的决策，瞬间转成他们巨大的优势，恐怕其他世家要跟他们抢人就得付出更多的代价。 对了，莫凡，你到底怎么逃脱出那个终结植物系魔法的？那一大片丛林太茂密了，我们谁都没看清你使用了什么招数。 张平谷却忍不住问了一句， 压箱底的东西能随便告诉你？你这大嘴巴不要一顿饭功夫全校都知道了。 赵满言帮莫凡说道。莫凡重重点头，自己压箱底儿的本事怎么可以随便透露出来呢？ 哎，你偷偷告诉我吧，我嘴比较严实。 赵满言刚鄙夷完张平谷，却很猥琐地凑到了莫凡旁边，挑着眉毛说道。莫凡表情一僵，用嘴型告诉他三个字，滚远点儿。一大早肖院长就给莫凡带来了好消息，让莫凡跟随他去领新生大赛上丰厚的奖励。到了那座看上去就像一本巨大厚书模型的图书馆，莫凡跟着肖院长径直到了图书馆的最顶层。最顶层图书馆是不向学生们开放的，肖院长背手而立，目光穿过硕大的落地窗，能够将整个明珠学府的清校区尽收眼底。肖院长，莫凡走进了这个独立的会议室，看着肖院长一人站在那里，从他那几分寂寥的背影倒能看出他有几分心事重重。肖院长转过身，脸上却是一个很温和的笑容。 考核那天，我就知道你还藏着别的什么能耐，尽管我并没有看到你是怎么逃脱出木奴娇的昆之林，但我嗅到了黑暗气息。 肖院长笑呵呵地看着莫凡，也算不上什么大秘密，肖院长要是特别去查我在博城的情况，其实不难知道。莫凡也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天生双系这件事儿，原本是要在魔法高考当天公开的，那也是朱校长的意思，结果博城灾难到来，这件事儿已经没有人去在意了，尤其是打算主持的朱校长在灾难中战斗牺牲，肖院长要想知道其中的奥秘，派一些人去询问以前在博城的人，自然会知道莫凡的秘密。 没那个必要了吧，终有一天你会自己暴露出来的。好了，我们该说说今天主要的事情了。 肖院长说道。就等这句话呢。莫凡搓了搓手。哇，全校新生的公众资源，这得多少银两啊，够在上海市区买别墅吗？ 公共资源本身就被分成无数份给各系学生，我们将这些资源算成你能够使用的资源，当然不同资源与不同资源的交换不可能是完全的等价，所以只能够是折算成你需要的。 肖院长说道。只要别层层剥扣就行。莫凡也明白其中的道理，给一大堆乱七八糟系的资源自己根本用不上，更何况那些资源还大部分是对初阶魔法师有作用的，自己一个中阶魔法师使用起来根本不顶用。就比如说现在若是给莫凡星辰魔器，这东西给莫凡5000个又有毛用呢？除非学校能让小泥鳅坠一口气把这些都给吃了，公众资源那都得还学校的。正如肖院长说的，他们只能够估算一下这种公众资源的价值，然后将他们这算成莫凡能够使用的资源。 我知道你手头上没有什么好的模具，这里有几件更高品的模具， 适用于终结魔法师的战斗，你选一件吧。 萧院长袖管轻轻一扬，就像变魔术一样，将好几件缩小版的模具呈现在会议桌上，让莫凡自己选择。 哇，终结战斗用的模具，这一件价值不菲吧？ 莫凡有些兴奋地说道。 价值没法完全给个定义，看需要的人，不过要放在市面上卖，每一件至少这个数。 肖院长伸出了自己的手掌。 50万？ 莫凡说道。肖院长摇了摇头。 500万？ 莫凡一脸惊喜地说道。 我们学校每年花在公共修炼资源上的钱就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其中一部分是已经毕业了的出色学员捐赠，一部分是我们学院自己出资的。学员捐赠的那部分占了不少比重，这笔资源是不可能折算到你这里来的，我们只能够把学院出资的公共资源这部分给你。 肖院长继续解释道。莫凡点了点头表示能够理解，那些已经成名的明珠学院毕业生的捐赠本身就是给学弟学妹，不参与到这次新生大赛的赏罚当中。 先挑完你想要的模具吧，你的修炼资源、召唤兽资源和奖金稍后再给你。 肖院长说道。莫凡眼睛已经闪烁起了无数的小星星。 乖乖啊，直接送一件价值500万中阶级别模具不说，还有另外三个奖赏，要知道有这么多，拼上火气莫凡也要把木奴娇给干掉啊。能不能顺便帮我介绍一下，我对模具了解的不是很多，这东西都是有钱人玩的。 莫凡说道。 可以，你手边这件模具称之为血靴，它是由长白山血兽的骨血炼制而成，穿上它之后，魔法师双腿将获得血兽那强大的奔跑能力，爆发的速度可以比风鬼飘影更强，并且该模具每补充一次血兽的精魂，都将可以使用一次破山之力，让你的腿部力量宛如血兽推劈山石。 萧院长是传道授业解惑的行家，说起这些东西来不自觉就有一股师者风范。 我是赢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吧，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